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8月14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海淀区九处场所解封，有序复工复产。 河南灵宝市二院10名工作人员核酸检测混检中呈弱阳性。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不良反应发生率不高于成人。 北京怀柔范奇路驾车遥控玩具车上路，北京警方通报处理结果。 13号8点到14号8点，全国20条河流超警。 美国多州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激增，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江宁。 全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从雷达回波上看呢，下午啊，新的雷云暖已经影响到北京的西部地区。那像延庆的玉渚山，一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23毫米。城区啊是仙农坛，这个雨量啊有19.8毫米。那么今天夜间啊，将出现全市性的降雨天气。全市这个雨量、可达中雨，尤其10点到11点钟以后啊。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增强，北部郊区啊雨势明显，有强降雨。像东北部郊区有些地方将出现啊超过50毫米的暴雨。那么预计明天早晨啊8、9点钟，这个降雨基本就结束了。明天上午就全市而言啊是个空档，仅是山区啊有些零散的降雨。下午到夜间呢还会出现全市性的降雨天气。那么今夜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江宁， 那么全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还会有明显变化吗？ 应该说下周前期啊还有降雨。从天气趋势来看，下周一到周四啊天气阴沉，下周一呢是个空档，仅是个别地方有短时的阵雨。那么周二到周四还会出现分散性或者全市性的明显的雷雨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从天气形势的发展来判断呢，周五以后北京将迎来晴好的天气，下周五就出伏了，三伏天也结束了。那么周末这个3天呢，潮湿闷热天气啊将告啊结束，那么秋高气爽的气息啊将会到来了。江宁，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1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其中本土病例30例，包括江苏18例、河南4例、湖北4例、湖南3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在今天上午南京市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介绍，经过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从今天开始，南京市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南京市还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4个，都在江宁区。 因为出现境外疫情关联确诊病例，北京海淀区东升镇双清大厦、丰益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学院路街道英瑞健身房和傅小姐在成都餐馆，以及甘家口街道国兴大厦、新疆大厦、中国城市规划院北区、南区、五矿大厦等9处复工复产场所实行封控管理14天，到8月12号24点管控期满14天，在完成人员环境核酸都是阴性并消杀等工作之后，8月13号0点全都解封。 甘家口街道复工复产组、市场监督所、综合执法队对国兴大厦解封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楼宇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错峰复工，避免出现人员聚集，根据楼宇内企业需求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下一步，海淀区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指导的同时，主动服务企业，解决企业供应链环节存在的困难，保持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今天，河南省灵宝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称，在灵宝市二院医院耳鼻喉科和儿科医护工作人员十人核酸检测混检中呈弱阳性，现在正在对十人分开单独核酸检测。 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全，从八月一号到十四号，到过灵宝市二院医院看病的、探视的、陪护的，以及其他原因到过市二院的人员，灵宝市二院医院全体医生、护士、保洁、后勤和厨师等全体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亲属和其密切接触者，灵宝市二院医院附近的摊贩、饭店、商店从业人员立即就地与其他人隔离，并向所在社区、乡镇、村委会报告，等待上门核酸取样。 今天，扬州主城区启动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从已经公布的检测范围的区域来看，第八轮核酸检测较前七轮的范围缩小，参加检测的人数从150多万人减少到115万人左右。 相关部门表示，从扬州主城区前七轮核酸检测的数据可以看出，扬州疫情还没有见底，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八月十二号下午到八月十三号，扬州市开展了主城区第七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158.41万人，共检出阳性4例。到目前，扬州还有部分感染者是通过社会筛查发现的，这表明在社区和城中村管控应格尽格、应格快格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 扬州与病毒的角力已经进入决战期，扬州呼吁民众务必参加核酸检测，如果因为拒不接受核酸检测等行为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构成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将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再来看郑州市的情况。据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24点，郑州市重点人群第二�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642552人，检测631920人，还没有检出异常结果。 郑州市针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两类重点人群的第三轮核酸检测已在今天上午9点全面启动。 目前郑州市针对重点人群实行集中隔离，酒店内部如何防控、如何运行，隔离人员在那里住得怎么样，记者在郑州市二七区一家隔离酒店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报道。 为保证所有人员的安全，这家二七区内的隔离酒店按照三区两通道的分布区分活动区域，并严格做好一天两次的消杀。二七区某隔离酒店工作专班副组长边东亮： 三区指的是警戒区、污染区和半污染区，这个两通道呢指的是隔离人员通道和我们工作人员的通道，这个是必须是要严格执行的，不允许这个空气人员有任何的流动和交叉。 据了解，在这个隔离酒店共有17位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为隔离人员提供送餐、消杀、健康监测、安保、垃圾清运等服务。中午12点到了送餐时间，工作人员熟练仔细地穿好防护服，准备进入隔离区。二七区某隔离酒店医疗组护师胡伟： 像这个都是要用胶带必须封的吗？ 因为你看这个防护服 画下来 会脱落，有的时候手套会往下滑，所以我们用胶带固定一下，这样密闭性更强。 进入隔离区后，工作人员会敲门通知隔离人员，在得到回应后将饭餐放在房间门口，确保全程和隔离人员无接触。工作人员还对每个楼层的隔离人员都建立微信群，方便联系大家，满足个性化需求。二七区某隔离酒店工作专班副组长边东亮： 比如说有一个隔离人员，他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打胰岛素，胰岛素呢是需要冷藏的，但是因为快捷酒店他没有冰箱，这样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我们从自己家里边拿了一个小冰箱放在这里供客人使用。 隔离人员宋先生： 都挺好的，安排的挺好，这个餐食啊，这个服务啊，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做的可以，包括我昨天要自己有点药要买，然后昨天一说一盆就给我买上来了。 非常感谢你们，真的，咱们响应全镇人的号召，集中隔离，早点战胜疫情。 据介绍，隔离酒店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污水每天都会按照规范消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二七区共设置了48个隔离酒店，集中隔离4769人。 近期，西安多区域开始全员核酸检测，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陕西博美医学检验实验室承担着西安多个区域的核酸检测任务。记者在实验室看到，装有核酸样本的试管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不断有新的样本被送进实验室。放眼望去，工作人员如同身处在样山管海之中。中新社记者采访了陕西博美医学检验实验室技术负责人严化，来听一听他们的采访。 我们这里面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新冠核酸的大规模筛查检测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项工作里头呢，我们目前承担了西安市多个区域的这个核酸应急检测工作。里面的实验室人员呢，已经在加班加点、24小时不休，连续奋战了很长的时间了。 据严化介绍，有些确诊案例几次检测都是阴性，最后才转阳性，是由于病毒一开始具有隐蔽性，在人体繁殖需要一个过程，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容易检出，因此列毒需要工作人员全神贯注。 那么对于我们的实验室人员来说，他们就是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他们检测的样本当中有可能就是蕴含着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尤其是有可能蕴含着入境以来的这种德尔塔毒株。所以呢，实验室的人员是严格的按照国家对于新冠核酸检测有关的这个生物安全防护的要求是严格的执行的，进入我们就是样本提取区的同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全副武装啊，一丝不苟。那么他们每次进出工作的时候呢，光穿脱衣服可能都会花到15到20分钟。 针对民众关于核酸检测结果为何不能立等可取的问题，严化表示，核酸检测是一项科学精密的工作，大规模人群筛查时，采样员要到现场采样，对民众的身份、样本等进行绑定，到达一定数量后，专业转运人员把采集的样本打包转运到实验室，经过扫码接收、核酸提取、机器检验、数据分析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之后，才能得到结果。 那么进入到实验室的检测环节呢，大家在实验室里头也可以看到，它会经历核酸的提取，然后这个扩增，然后扩增完了以后，对于相应数据结果的分析，非常多的一系列的复杂的过程，这每一个过程呢，它都会需要时间，因此呢，就说是所有的这个人民群众在这个采样点，你采样其实仅仅是完成了我们检测工作的第一步。 检验员冯帆每天要连续工作8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不浪费防护服，他和同事上班前都会控制饮食，减少去卫生间的次数。每次换班脱下防护服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冯帆称，同事们脸上的口罩勒痕就好像抗疫的勋章，唯有认真工作，确保每一个核酸样本都精准无误，才能为民众的安全负责。 我们再来看疫苗接种方面，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连续19天上升，我国面临短时间内多元多点发生疫情的复杂局面。 据介绍，截至8月12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3245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7.7亿人。 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目前根据对不良反应的监测分析，儿童和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不高于18岁以上的成人，既包括一般反应，也包括异常反应。 王华庆介绍，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的一般反应主要表现为发热，另外是局部的疼痛红肿，异常反应主要是过敏反应，虽然很罕见，但是看到有个别接种者出现，主要是过敏性皮疹，也是比较轻的情况。 王华庆强调，新阴性反应不属于不良反应，由于青少年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在监测的数据当中也看到有个别儿童和青少年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了新阴性反应。其实新阴性反应呢是非器质性的反应，这种情况也可以预防。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家长和监护人陪同儿童去接种疫苗的时候，自己要放松，同时也要想办法不让孩子紧张，那么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新阴性的反应。 再来看广州开打3针剂新冠病毒疫苗，昨天广州市到货了一批重组亚单位新冠病毒疫苗 CHO 细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3针剂疫苗。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是传统七夕佳节，正赶上周六，全市婚姻登记机关迎来了不少领证的新人。各婚姻登记机关已经做好了准备措施，在9点到13点为已经预约的新人进行登记。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031报道，登记预约。 在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跟往年七夕相比，在门外排队的人要少很多，因为分时段预约，门口只有十几对排队的新人。 右手的大拇指压在自己签的名字，摁上手印， 满身气呀。 走进大厅，等待领证的新人持续维持在10个人，环境非常舒适。王雷和林旭从到达到办理好结婚登记，一共不到半个小时。 恭喜二位啊，祝二位幸福。 谢谢。 头戴皇冠小白纱的王雷虽然戴着口罩，但是眼神里却是掩藏不住的幸福。 这个日子其实是他选的，提前2个月就开始咨询这个事儿，然后能不能周六来，提前15天，大半夜0点就去预约的。 您觉得结了婚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互体谅吧，当然他体谅我更多一点。 刚才您还说简直就是欠一卖身契啊，是吧？看来以后这个家务啊什么的应该是您挑大梁了， 对 吧？ 对对对， 他做饭很好吃。 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我爱你。 嗯，我也爱你。 从山东赶来北京的余姚也是满满的笑意，这个日子对她和丈夫李浩有特殊的意义。 我是青岛来的。 我也山东人。 我们俩是高中同学，在一起很久了， 7年多了。今天不正好七夕吗？因为我们两个基本都是异地，就跟着流浪之女一样，趁这个日子纪念，希望早点结束异地恋，她也早点来北京。 有一对分别在衣服左上方印有星辰和大海的新人付小慧、石安文，他们说提前14天预约，但是没有预约上。一大早，他们就从北安河赶来排队，在检查行程码和健康宝之后，工作人员还是为他们办理了婚姻登记。 确实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点赞。 今年7月7号起，全市婚姻登记机关推出工作日及周六延时服务，因此今年七夕领证不用再请假，但是受疫情影响需要预约登记。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主任李烈告诉记者， 咱们周六本身的预约设置是120对海淀区，今天考虑到咱们七夕一些情况，我们适当放开了一些，又增加了2对，总量是140。 就跟往年的七夕相比的话，这个数字是不是也在下降？ 对，往年七夕确实比今天要多，而且一般来说在今天的2倍以上。 目前本市居民婚姻登记可跨区办理，一方或者双方为本市居民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或者补领结婚登记证，包括涉外、涉华侨、涉港澳台婚姻登记，当事人可以到本市任何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在预约登记方面，新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婚姻登记预约服务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北京婚姻登记进行预约。受疫情影响，一些业务工作人员也将通过网络来满足新人的愿望。 像咱们宣誓这块呢，我们有一个扫码的一个程序，新人扫码以后呢，可以通过这个上传自己的照片，跟我们的宣誓台呢系统会合成一张合影啊，而且它那系统做的挺好的，磨皮啊、美容啊什么都都能够实现，这是挺好的。包括我们的辅导机构呢，也开展了线上辅导，你可以进行预约，他们后期可以通过线上辅导这个方式为有需求的新人呢提供服务。 嗯。再来看出行方面，北京地铁公司根据客流情况，将于8月16号开始对于部分车站早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通过站外限流的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控制站台列车拥挤程度，降低满载率。 相比之前北京地铁公布的早高峰限流车站，下周起开始限流的线路和车站的数量有所增加。 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因为地铁4号线大兴线首末班车时间已经在8月10号进行了调整，各站首班车时间都提前，末班车时间都延后。即日起，每周五、周日，地铁4号线延长运营时间进行调整。 嗯，具体的调整时间是这样的：4号线上行由公益西桥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末班车，由23点16分延长到第二天的0点12分；下行由安和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的末班车，由22点48分延长到23点15分，方便乘客出行。 热线方面，家住朝阳区卡布奇诺小区的听众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因为修建京沈铁路客运专线，家附近的将台东路由之前直行的平面道路变成了不好走的坡道，再加上道路拐角和公交车站设置的问题，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地了解情况，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13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的卡布奇诺小区东南门外的将台东路，目前是一条穿过涵洞的坡道，而且道路还有2处拐角， 小区业主于先生告诉记者， 去年国庆的话，差不多这条路就算正式修好了。修了之后，它这边改变了原来的路的结构，现在是一个大的一个坡子是下去的，原来是平的直着的。 于先生说，由于道路的坡度比较大，再加上上坡之后的道路又恰巧是一个拐角，所以车辆由东北向西南爬坡开上来之后，很难看到路面的情况。 这个坡呢，在出来的时候它还带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弯角，从司机的角度上来看，在坡子上来和要拐弯之前完全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在冲坡的时候自然速度就开得比较快。 经过拐角之后不到五米，在路边就有一个公交站点大成个庄站。于先生说，如果公交车进站停靠的话，后面的私家车看不到站牌，不仅容易追尾，如果后侧车辆想从左侧超车的话，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前头的人也不知道前头公交车会停，公交车停在这边的时候，单行车道经常是路就会直接堵死，那私家车抢个半个车道，压个黄线，我就超过去了吗？ 于先生还告诉记者，因为现在将台东路与东五环之间的入口已经开通，所以将台东路和将台路的车流量增大了不少，很多人为了方便直接从小区门口横穿马路，非常不安全。 将台路的五环口开了之后呢，这是附近方圆3公里唯一能上五环那个地方，车流就变多了。这小区门口其实本身没有斑马线，过马路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种走法。 那么现在的将台东路是已经按照规划修建好了吗？记者联系了朝阳区交通委，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文字回复记者表示，现况的将台东路规划路名为东八间房路，建设主体为工联公司，目前已取得设计方案批复，正在向发改部门申报立项工作。现在将台东路下穿京沈客专铁路的道路是由京沈客专公司临时修建的导行路，而具体道路建设细节由工联公司推进实施。关于将台东路后续的道路规划及建设细节等问题，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针对网传怀柔区范奇路有人在汽车上遥控模型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情况，怀柔警方依法开展调查。 经查，2021年8月10号17点多，滕某男37岁与蔡某燕女39岁驾驶小客车行至怀柔区燕基镇范奇路时，二人出于娱乐心态，由蔡某燕驾驶车辆，滕某坐在副驾驶位置操控随车携带的遥控车，并让遥控车保持在小客车前方道路上行驶。期间因为妨碍同方向行驶的刘某、龚某、殷某等人驾驶的摩托车通行，双方停车发生口角。 目前滕某和蔡某燕已经被怀柔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对于相关人员涉及的交通违法行为，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处罚。 再来关注，北京这个军训基地被责令关停。日前有北京高校的学生发文记录自己为期10天的军训基地生活，发表了一篇名为发霉的昌平盛华军训基地必须关停的文章，引起了网友热议。 8月10号，北京昌平盛华军事训练基地罔顾学生权益的有关情况在网上流传，记录军训生活的学生称之前的军训生活是噩梦，在被子中翻出高度腐乱的麻雀尸体、各类昆虫，还有写着如果你看到这张纸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洗被子的纸条，有的宿舍空调直接掉了下来，包括在枕头中发现了蛆。饮食方面，饭菜中出现虫子，洗碗池的水龙头流出了黄锈色的水，食材原料上爬满了蚂蚁和苍蝇，饭菜中吃出了钉子。 军训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网传文章中的饭菜有异物、枕头上有虫、小卖部物价异常等情况已经整改，此外其余大部分信息都不实，决定追责。7月份，食药监、市场卫生管理所等单位已就此事进行现场考察，基地也就此事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相关文字报告。饭菜中吃出钉子、门破损等都是捏造，钉子实际上是硬的纸壳，门破损是学生自己拿马扎砸门所致。相关学生已经对此事进行道歉，同意赔偿。 而对于网上流传的图片，工作人员表示，学生发图片的时间比较早，等到学生道歉之后，图片已经在网上流传。 7月下旬，北京市昌平区教委、昌平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和属地南口镇到现场进行联合检查，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全面整改要求，并责令其在彻底完成整改前进行关停，取消所有的军训合作协议。 光明网今天发布时评说，从近些年的新闻来看，学生军训环节确实需要更加规范，比如教官与学生的关系、军训强度是否合适等疑问屡屡引发关注，背后其实关系到一个本质问题，就是相关方面是否真的把学生当学生来看待。有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军训就是来磨练 学生意志的就应该严，就应该让学生吃点苦头。这当然是没错，但是严和吃苦不应该突破最基本的权益保障底线。 评论表示，军训是大学生第一课，这决定了他的教化价值。但既然是教育，教育主体自身就要担得起师者的责任，具备起码的素养。这一军训基地曾先后承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200多所学校的军训任务。他的业务量之大与被网友反映的问题之多形成巨大的反差，他是如何自洽的，值得深思。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架设伪基站拨打诈骗电话，八人团伙被警方抓获。架设一个伪基站一天就赚几千块。近日通州公安分局发布消息表示，本案中的关键人物缅北大师兄已经于7月17号在山东济宁落网。 6月17号，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获得线索，在马驹桥镇物流园区等地发现疑似伪基站。接到情况后，警方兵分两路前往现场开展工作。当天就在顺义区高丽营镇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饶某、赵某等七人抓获。 经过审查，犯罪嫌疑人饶某供述，他在今年5月份通过某交友 APP 找兼职的时候，一个网名为缅北大师兄的男子主动跟他联系，称只要帮助架设伪基站设备，一天就可以赚几千块。饶某同意之后，从缅北大师兄处购买了两台话务保设备，帮助对方通过这一设备给附近人员随机拨打诈骗电话。后来饶某又将这一兼职推荐给了董某和王某某等人。 经过警方的工作，民警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缅北大师兄马某某的真实身份以及在山东的居住地信息。在充分掌握犯罪嫌疑人马某某的犯罪证据之后，民警立即前往山东开展抓捕工作，最终于7月17号在山东省济宁市将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抓获。 好，我们下面来听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单。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秦朗，女，1990年12月出生，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瑜伽教师秦朗是退役军人，曾多次参与国家级晚会，并赴青藏高原为战士演出。今年5月，他担任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的节目领舞。高强度封闭集训，每天工作到凌晨2-3点。在晚会第二次预演时，暴雨如注，舞台中央湿滑，舞蹈难度大增。他不断给演员们打气，和同伴在雨中情绪饱满地完成演出，感情真挚，画面感人，赢得赞誉。 丽萌，女，1989年3月出生，通州区宋庄镇管头村村民。2007年，正在上高二的丽萌患上听神经瘤，出院后，她自学3个月考入大学，且连年排名班级第一。备考教师资格证时，他做了神经瘤切除术，术后感染先后11次做腰穿乃至开颅手术，致双耳彻底失聪，严重面瘫，仍坚持完成论文答辩，顺利毕业。工作后，他坚持与病魔抗争，还尽力公益助残。今年，他决定身后捐赠遗体，供医学研究，惠及他人。 李记，男，1984年1月出生，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信访支队中队长，市民服务热线公安局分中心负责人。李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实到解决每一件群众诉求，为求助人解决网约车资格申请，他主动联系有关单位，多次组织专题会商，终于协调解决。一老人卧病在床，身份证丢失，房屋无法过户，他协调派出所上门为老人采集信息。2020年疫情突发，他带领分中心稳妥办理，化解195000多件派单，严堵防控漏洞。 蔡小兵，男，1974年6月出生，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丰台街道市场所所长。2021年3月，八旬王女士投诉空调质量问题，希望协调退货，但因腿部受伤无法外出提供证据。蔡小斌立即联系卖家入户调查，5天内完成换货拆装。蔡小斌既抓业务科室的纵向联络，又与城管、公安等部门横向协同监管， 制度流程完善，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果。群众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达 85% 以上。 冯延生，男，1975年9月出生，北京拓新盛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延生率公司成功入围奥运特许生产商，直接带动500多名残疾人就业。他还创建了残疾人双创中心，已安置400多名残疾人，辐射带动低收入贫困种植户800多人。2012年以来，他向市区残联捐赠钱物价值60-70万元，公司吸纳25名残疾人就业，还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36，这里是清瑞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8月14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柴达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事故发生时，井下有作业人员21人，已有2人深井，1人死亡，1人受伤，另有19人被困井下。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黄明立即到部指挥中心视频调度，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要求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全力救援，科学施救，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督导各地进一步加大严格监管力度，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应急管理部已经指派副部长、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玉志率工作组和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事故发生后，柴达尔煤矿救援队、海北州消防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立即组织施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我们再来关注13号8点到14号8点全国20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水利部今天会商表明，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沿海地区、云南东部和北部、四川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降了大到暴雨，局部降大暴雨。 受局地降雨影响，重庆乌江支流曲阳河、三峡区间油江河、七间河、甘井河及沅江支流酉水、湖南沅江支流洪岩溪、湖北汉江支流蛮河等20条中小河流超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为0.01至7.81米，其中曲阳河、酉水、蛮河超保。 水利部要求要加强监测预警，持续关注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降雨情况、水位上涨情况，适时调度望亭枢纽、太普闸等水工程，加大太湖及周边河网的排水力度，全力做好太湖流域强降雨防御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关注证监会通报7家首发企业现场检查情况。2021年1月份，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实施了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第28次抽签工作。昨天，证监会表示，目前已完成该批次首发企业现场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对象共包括7家首发申请企业，其中主板1家、科创板3家、创业板3家。 2021年1月份，证监会出台了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进一步规范首发企业现场检查工作。对首发企业常态化开展现场检查工作，是严格落实 IPO 各环节全链条监管的重要举措。 证监会表示，上述7家企业是规定出台后首批被检查对象。检查中重点关注发行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存疑事项及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检查过程重点聚焦发行人关键业务流程及主要风险等内容。总体来看，检查中没有发现触及发行条件的问题，没有发现重大信息披露违规，也没有发现中介机构重大执业缺陷等问题。 证监会表示，检查结果显示，部分首发再审公司存在会计处理不恰当、信息披露不充分、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部分中介机构存在履职程度不规范、底稿记录不完整等不足。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证监会一方面根据问题的性质，遵循重要性原则，依法不采取 取行政监管措施，另一方面将存在的问题通报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督促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职业质量。 再来关注十四类常见动物智商有了国家级诊疗规范。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国第一版常见动物智商诊疗规范2021年版，对于犬咬伤、猫抓咬伤、啮齿动物智商、蛇咬伤、猴咬伤、马咬伤、猪咬伤、禽类灼伤、胡蜂蛰伤、海蜇蛰伤、蚂蚁蛰伤、皮咬伤、蜘蛛咬伤、石头鱼刺伤14种动物智商和狂犬病诊疗进行了规范。 那么这一规范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创伤救治中心王传林任专家组组长，携手国内动物智商相关领域的73位专家，历时近一年，经过意见征集和多轮讨论修改完善之后制定。 王传林指出，如何实现动物智商的规范诊疗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动物智商往往发生在基层，但是基层医务人员医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诊疗规范。此次规范的出台反映了国家卫健委对于动物智商领域的重视，为各级医疗机构动物智商的诊治提供了权威依据，解决了临床医师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 人与动物的接触日益频繁，动物智商的风险也相应升高。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犬、猫、猴、蛇、胡蜂、海蜇等很多动物都有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甚至造成死亡。动物智商除造成组织损伤之外，还可能会引起细菌、病毒感染、中毒、过敏性休克等其他严重后果。 由于所涉及的动物种类较多，伤情复杂多变，往往对其重视不足。目前临床工作中还存在较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动物智商后的破伤风预防等方面还存在误区，误诊、漏诊等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国动物智商防治急需规范化、同质化，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亿533万8159例，死亡病例达到433万3094例。 再来看美国多州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激增，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当地时间8月13号的报道，随着新冠变异毒株的传播，美国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内华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激增。这8个州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总数已达全美的51%。而这些州的人口总数仅占全美总人口的24%左右。 根据介绍，这些州的疫苗接种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密西西比州卫生部周四表示，目前在这个州医院接受新冠肺炎治疗的患者已经达到近1500人，这是从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人数，而这其中有1300多人没有接种疫苗。 目前这些州的医疗系统都已经在超负荷运转，同时新冠肺炎患者激增的问题也给其他急诊患者带来安全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报道。 因全美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激增，美国又重回到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此前感染率较高的地区集中在南部，但在过去2周内，其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种已使全美大多数地区感染率达到较高水平，而美国南部地区的住院人数更是达到史上最高水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疫情的爆发中心，光是佛州过去一周新增确诊病例数就超过30个病例数最低的州的总和。此外，俄勒冈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等住院人数比疫情期间任何其他时期都多，而俄勒冈州和夏威夷等还是曾被认为成功抗疫的州，但现在患者人数创纪录的大批涌入，已让医护人员精疲力尽。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南部地区新冠疫情恶化程度严重，不仅感染人数再度飙升，医护人员有限，加护病房床位不足，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濒临崩溃。密西西比州目前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加护病床和呼吸器数量都已超过去年冬天的疫情巅峰。密西西比州公共卫生官员11号也公开向联邦政府求援，要求派军用医疗舰协助提供更多加护病房的床位。 因疫情严重，在一些市中心的停车场甚至空出整层楼，摆设临时病床，作为治疗新冠肺炎的临时医疗中心。 另外，根据报道，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已经超过9000起。 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从疫情爆发到2021年6月期间，这一组织一共收到9081起针对亚裔群体的仇恨事件报告。其中，从2021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仇恨事件报告的数量就达到2478起。仇恨事件的类型从口头、在线骚扰到人身攻击不等，其中超过 63% 的被攻击对象是女性，而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公共场合。 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从7月中旬以来，日本全国疫情形势急剧恶化，截至8月13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三天刷新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民众不满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菅义伟政府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报道。 13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突破2万例，达20365例。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等首都圈一都三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7月29号，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首次突破1万例，两周后单日新增就迅速突破了2万例，确诊人数激增趋势明显，医疗系统已陷入危机。当天，全国知事会发表紧急声明称，各地方政府已无法控制困难局面。声明同时批评中央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没有奏效。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指示相关阁僚尽快建立吸氧站，向在家中疗养的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氧气。同时，政府近期将设立可集中实施抗体鸡尾酒疗法的站点，以降低患者的重症化风险。针对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对策小组会此前提出的减少东京都人员流动的建议，菅义伟表示，将采取措施控制商业设施等公共区域的人员流动。日本民众对政府抗疫举措的评价直接反映到近期各大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当中。朝日新闻7号至8号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降至 28%。自去年9月组阁以来，其支持率首次降至 30% 以下。其中，民众对内阁的不满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满。仅有 23% 的受访者对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给出好评。在给出差评的受访者中，对内阁的不支持率高达 70%。 日本新闻网和读卖新闻7号至9号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为 35%，创其内阁上台以来新低。分析认为，受访者支持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对近期疫情迅速扩散感到不满。自今年5月以来，民众对日本政府的抗疫措施始终是差评占比超过60%，远高于好评率。此外，时事通信社6号至9号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为 29%。 民众认为，在疫情迅速扩散的情况下，政府未能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同时，受访者对疫苗接种进度缓慢也表示不满。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近日的发言中强调，疫苗不公平问题是结束这场新冠大流行并从中复苏的最大障碍。 世卫组织现有的统计数据显示，富裕国家在今年5月为平均每100人提供了大约50剂疫苗，而贫困国家只可以为平均每100人提供 1.5 亿剂疫苗。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只供应了 1.96 亿剂疫苗，距离早先计划的在今年年底向发展中国家供应20亿剂疫苗的目标仍然有巨大的差距。 然而，在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存量鸿沟面前，富裕国家因为国内民众接种量下降已造成百万剂疫苗的过期浪费，而发展中国家仍在疫情蔓延中挣扎，深陷缺乏疫苗、疫苗濒临过期却难以分配的困境。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以色列有8万剂辉瑞疫苗在七月底被丢弃，7.3万剂疫苗已经在波兰做废弃处理，16万剂接近过期的卫星5疫苗已经被从斯洛伐克运回俄罗斯。在美国，仅北卡罗来纳州估计就有80万剂疫苗即将过期。 对于这些大量浪费疫苗的发达国家来说，为何没有将多余的疫苗运往缺少疫苗的国家，成为其行为的主要争议点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在富裕国家， 疫苗储量本来就紧缺的贫穷国家也出现了疫苗过期和浪费的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非洲有 46.9 万剂来自不同生产商的疫苗过期。4月，刚果民主共和国归还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的130万剂疫苗。 那为什么疫苗紧缺的贫困国家也会存在浪费的情况呢？报道称，非洲早期获得的疫苗大多是在其临近保质期时运抵目的地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免疫和疫苗开发规划经理理查德·米西哥介绍说，在整个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疫苗交付期大致在3到4个月，但是运输延误也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应对更短的分配周期。 除了疫苗保质期临近，非洲国家在分配疫苗方面还面临着很多挑战，糟糕的道路、零星的冲突、医务工作者的短缺以及支离破碎的供应链。与此同时，疫苗所需的低温存储条件也给不少贫困国家带来挑战。世界卫生组织7月的一项调查发现，近1/3的非洲国家仍然有超过1/2的地区在冷链运输方面存在缺口。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特大零火频现，专家称改进消防策略迫在眉睫。受高温强风天气影响，地中海沿岸多国连日来零火不断，人员财产损失巨大。联合国官员和灾害专家指出，在零火发生模式改变的背景下，各国应该紧急改进消防策略，更多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应对多发的特大零火。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欧洲区域办事处副主任彭西尼表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山林火灾可能在起火之后几分钟内演变为特大火灾。按照他的说法，已经在欧洲发生的大火和今后可能发生的火灾规模完全超出控制范围。 据报道，近80人在近期席卷阿尔及利亚、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林火中丧生，数千人无家可归。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地中海地区火险天气情况将急剧增加。根据这份报告，全球范围内以往大约10年一遇的干旱，现如今发生的频率升高了70%。而在干旱和创纪录高温影响下，林火季变得更长，火灾也更具破坏性。 美国亚马逊影片公司13号宣布，《指环王》系列电视剧第二季将在英国取景。第一季拍摄地新西兰方面对此表示失望。亚马逊影片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指环王》拍摄地从新西兰转移到英国，符合这家企业扩大制片规模和在英国各地投资的战略。 亚马逊影片公司副总裁福农桑德斯感谢新西兰民众和政府的热情好客，以及为《指环王》第一季提供拍摄场景的贡献。 2017年，亚马逊斥资2.5亿美元获得《指环王》的电视剧制作改编权，预计总共制作5季。据媒体先前报道，电视剧《指环王》预计成本将超过10亿美元，将成为有史以来制作成本最高的电视剧。《指环王》第一季于2019年在新西兰开拍，耗资4.65亿美元，定于2022年9月2日正式播出。 新西兰经济与区域发展、旅游、林业部长斯图尔特·纳什表示，他对亚马逊更换《指环王》拍摄地的决定感到失望。根据新西兰政府国际影视制作补贴条款，亚马逊方面可以获得电视剧制作成本20%的补贴。而鉴于最新的变化，新西兰将取消之前承诺的5%的额外奖励。 纳什透露，亚马逊承诺《指环王》第一季的后期制作将继续在新西兰进行，预计2022年6月结束。亚马逊影片公司首席运营官阿尔贝特曾说，不会主动寻求新西兰政府的额外奖励。 好，节目的最后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好，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睿，责任编辑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潜心景泰蓝艺术四十余载的李静。李静，北京市一级工艺美术大师，高级技师，现任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设计部主任，景泰蓝工艺首席设计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978年进入珐琅厂，李静从事景泰蓝设计制作已40余年。繁复的工艺流程并未消磨他的耐心，反而使他从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系列成熟的配色手法。对比过去，花卉题材的景泰蓝作品，花色只有单一的黄和粉。而现在，经过李静的调配与规范，使得景泰蓝作品能充分满足对花卉层次、冷暖、花期次序等更多细节的生动表达。正因为他丰富且细腻的色彩语言，使他的作品多次在各类工艺美术展会中脱颖而出，并斩获多项国家和部市级金奖。在国礼项目中，他更是充分运用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和精准的配色功底，从设计之初就能展开对作品的整体把控。无论是从被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收藏的国礼盛世欢歌大屏，还是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领导人的更多作品，每一件都是高工艺与高艺术的完美结晶。这些作品无一不再用自己的璀璨光芒反映着其背后的付出与追求。这便是李静用40多年的坚守换来的景泰蓝如今的绚丽多彩，同时也成就了李静自己的艺术人生。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